進行反走私活動的時候咧，係不幸殉職。喺去年嘅年初咧，亦都有三位海關嘅人員咧，亦都係咁啱啊喺附近嘅一帶，即係同今次嘅意外咧嘅今次嘅呢個事件啊，同一個附近嘅水域咧。就是殉職的，咁三個海軍人員咧係不幸殉職。咁當然大家見到網上最近呢兩日都流傳一段影片啦，見到喺嗰個水域一帶咧，見到係都睇唔到有幾多，不過咧相當多數量嘅一啲好快嘅大飛咧，向同一個方向駛去。咁當然而家無從證實究竟呢一批嘅大飛係唔係真係啲走私嘅快艇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嘅話咧，我諗。大家都覺得即係呢個槍決嘅程度咧，係不能夠接受。咁大家都問究竟我哋點樣可以更加有效去打擊呢啲走私集團咧？ 係嗱，見到咧就係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啦。咁尋日都係出嚟見記者嘅時候咧，都講到話咧一啲過往嘅拘捕數字。咁啊講緊就係話咧，2017至到2019年期間咧，咁啊警方平均每年就住走私案例拘捕26人啦。嚇呢個2017至2019嘅數字。咁但係疫情底下咧，去年就多咗好多啦。就係講緊去年年初咧，就已經係拘捕咗66人，而今年咧就係頭八個月，亦都係拘捕咗46人。即比起咧就系2017至2019咧系多咗好多啦，咁佢就话咧系疫情底下咧内地嘅限制出入境以嚟啦吓，咁走私系更加为严重，咁所以警方涉及反走私嘅活动嘅工作咧亦都相对增加。 咁当然即系拘捕嘅人多咗，就反映到即系执法部队嘅努力啦，同埋佢哋嘅成果。但系咧从一个侧面亦都反映咧，其实走私嘅活动咧喺疫情之下咧，因为中内地同香港嘅未能够通关嘅情况影响之下咧，走私嘅活动咧似乎系有越嚟越猖獗嘅趋势。咁啊，拉嘅人就系代表拉咗，但系当中有几多系拉唔到嘅咧？ 未拉到咧，系啦吓。咁啊，都見到咧，即係其實過往都有啲新聞就係出現過啦。譬如話係海面啊，有啲漂浮嘅一啲肥牛啊，即係可能係一啲嘅走私客咧，就係遺留落喺海嗰度，就漂浮上去岸邊啊。呢啲嘅新聞咧都係經常都會聽到啦，亦都有唔少嘅傳媒咧係訪問到一啲即係熟悉海上作業啦嚇、一啲環保團體啦，又或者係一啲嘅一啲呢啲相關嘅人士，佢哋都係近期都觀察到有唔少嘅呢啲嘅走私船咧，就喺海面上面活動啊，咁佢哋有啲嘅講法就係話咧，應該就會喺海面咧有一隻嘅等船咧，去到等呢啲嘅快艇去到攞貨，然之後咧就再咧就係運往內地咁樣嘅。 嗱，即係嗰個猖獗嘅程度，因為其實海上走私呢一個問題咧，都唔係今時今日先發生噶啦，即係過去好長嘅一段時間咧，都即係 on and off 咧都成為呢個新聞嘅熱點啦。咁啊，猖獗嘅情況咧，除咗我哋頭先講嗰個數字啦，或者係疫情之下嗰個走私嘅活動頻繁咧，我嘅觀察咧就係、其實啲走私所用嘅船啊，啲大飛啊，其實嗰個裝備同埋嗰個速度咧，亦都係越嚟越猖狂嘅。即係我記得好多年前香港政府曾經有法例咧去限制一啲懷疑用作走私用途嘅船隻咧，咁當時咧佢就個法例咧係定明咧，如果你係一個小型啊中小型嘅船隻，如果你個馬力係超過225匹咧，咁政府咧即係執法部隊咧就有權懷疑你係一個走私嘅船隻，咁無論你係建造啊，或者係維修啊，或者係去掌管啊，或者駕駛啊，都係會犯法，同埋咧係有大嘅巨額嘅罰款同埋坐監。但係你而家睇呢一啲，即係最近喺畫面見到，或者你見到一啲所謂消息人士所透露出嚟嘅消息咧，而家嘅大飛嘅馬力咧，分分鐘係超過1000匹。佢嗰個速度咧係超過100海里時速，基本上咧就係、差唔多係拍得住即係水警最快嘅嗰啲追截嘅船隻。咁其他嘅船隻咧，都唔夠佢快添。 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 水警啊，同埋海關要點樣去應付，點樣去追截呢啲嘅走私客咧？咁係咪真係喺海面同佢哋去追截咧？咁可能會引成好大嘅危險喺度。咁有冇啲方法去到即係更加好咁去從唔同嘅方法去到追截呢啲嘅走私活動咧？嚇！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咁如果大家聽眾對於呢個題目有啲咩嘅觀察或者係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噶。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嘉賓，就係守護大魚嘅聯盟嘅召集人謝世傑啊。謝世傑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人。首先想問下你哋你自己有觀察到走私活動嘅咩情況呢？ 其實我哋留意到咧，喺大嶼山西南岸一帶咧，其實喺近半年時間咧，其實嗰個嘅海面嗰個嘅走私活動咧，就相當之活躍嘅。即係喺港珠澳大橋以南一帶咧，其實我哋留意到咧，就有好多漁船咧係長時間咁停泊，由即係幾隻慢慢即係聚積，咁我哋可以數到成20-30隻咁。咁期間當中咧，就會留意到咧，係有啲嘅頭先你剛才講嘅好高速嘅一啲嘅小艇咧，咁喺當中咧就係往來啦。有啲即係大山街坊亦都拍攝到，我哋都喺一啲沿岸即係巡即係行嘅時候咧，都會留意到咧，有啲嘅見過係有成30多隻嘅小艇咧，一條直線咁樣喺呢個港島嘅西，即係大嶼山嘅西面咧，東面咧向呢、這個即係駛入呢個嘅即係珠江口一帶地方咁樣。咁所以其實見到嗰個嘅即係走私活動，懷疑走私活動嘅情況咧係相當之嚴重啊！ 咁你哋见到，譬如佢哋系个速度系点样咧？佢哋系咪话真系开得好快嘅咧？ 我哋咧就曾经都出过海，系做一啲视察啦。我哋去到呢一个嘅大屿山西南个海洋公园一带嘅，又即系喺几分钟里边，其实已经有几只嗰啲快艇高速咁样系行驶，个速度咧系刚才讲咧系有嗰个船尾机咧系开足咧系有4至6个嘅船尾机咁样嘅高速经过。因为其实就即系你大家都知道，海洋公园本身就有一个嘅航速嘅限制啦，唔可以高速超过10海里嘅。但系呢啲咁嘅快艇嗰个速度咧，系其实系即系高速咁经过呢啲海洋公园，其实对海洋公园个生境造成影响啦。第二咧，其实我哋都访问过该带，即系譬如话系大澳对开一带嘅一啲嘅作业嘅活动嘅唔同作业活动嘅船只啦，有观光团艇或者啲渔船啦，佢哋自己都讲，其实呢啲嘅。即係懷疑嘅走私活動咧，其實嗰啲高速船係一方面係會即係騷擾到即係嗰個白海豚嗰個出沒啦。第二個咧就係即係啲觀光人士或者觀光艇出到，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因為佢哋嗰個嘅高速經過所帶起嘅風浪咧，其實對嗰個船隻、那個乘客都造成一大嘅即係非常大嘅即係危險啊！ 你剛才讲就是见到一大批有几十隻的这些高速的船隻呼啸而过，这个情况多不多，常不常见？ 我们特别是留意到在7、8月开始这个情况可能更加多在这个西南岸出现啦。那个的船隻其实是即是频密的。我哋都留意到，即系有时即系因为唔系经常会喺嗰度，即系 唔系不断睇查啦， 系啦，唔系。但系冇即系每一天，我哋其实喺即系如果系有留意嘅话咧，其实都每一日都有呢啲嘅即系出现。我哋都有睇过，其实佢哋咧就会系即系会有一部分咧就会驶入去呢个港珠澳大桥嘅桥墩啦，嗰啲小艇我讲系，即系佢会可能系休息暂避啊。咁就咁上下時候，突然之間咧就有一啲船咧係好高速咁樣就向即係往來之間都有嘅，即係由呢個廣州大橋往即係大陸方向或者大陸往呢個香港方向呢種咁嘅高速進入呢個情況咧係間有出現嘅。咁所以呢個其實就亦都有留意啊，其實有時會。甚至唔會走到入去，即係譬如話，即係內灣呢啲地方去躲避又好，或者係有其他活動都好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對嗰個生境同埋嗰個即係周邊其他本地作業都造成危險。 通常佢哋呢啲快艇出沒係喺咩時間嘅？ 即系早上啦，亦话系黄昏啦，亦话系点？因为成日都有。 我哋有留意到有啲唔同嘅市民提供嘅资料咧，无论朝头早六点几凌晨即系清晨六点几有影过啦，即系日头嘅时间日光日白啊，点零啊五点几啊，甚至六点几呢啲时间咧，都即系可以讲系不定时有就系会出现咗呢啲即系高速行驶嘅时间。我哋出海嗰一次咧，就大概咧。是在这个的中午的时间呢就在西南岸、就看着一些高速艇就是一架接一架这样呢是经过是高速经过。 如果它不同的时间可能即你们未必是每一天都是看着它但是你们有没有一个印象呢就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呢那个航向、有没有分别的、即会不会说朝早就是多数是在内地出回来 中午过后就在香港入去内地方向会不会有这样的观察的、 我想我们就这个观察不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统正式的统计、因为我们都不定时或者收到不同市民一些资料那我们很难做一个这样的统计、 有没有见过有的警方的执法行动呢 这个就好，真系好奇怪。其实据我哋嘅即系市民有时即系都举报即系啲资料啦。其实就即系呢件事咧，就唔系呢一两个星期发生嘅事啦。头先讲咗半年内，而呢三几个月系更加严重咧。其实期间咧都有，我哋都知道市民系有投诉举报嘅，而且嗰啲船咧系喺好明目张胆咁样咧喺个海岸上面咁样。出活咧係行山客一定會見到過嘅咁所以我唔相信咧警方、水警或者海關係唔知道呢件事不過就我哋唔明白，即係據我哋了解咧，即係有唔少市民都曾經舉報咧，但係無論係喺岸上即係你即係去接駁呢啲咁嘅出海嘅活動又好，又或者係海面上嘅活動又好。其实是有人举报过，但是我们看不到，即是这两个礼拜前都看不到海关或者水警呢是作任何的行动。 对。咁见到呢即係嗰啲嘅走私客呢即係如果真係有走私活动嘅话啦咁其实佢唔係淨係呢淨係快艇嗰程船啦。咁有冇都喺大屿山唔同嘅地区会唔会有居民嘅反映就见到一啲陌生嘅人或者车辆啊咁样或者可疑嘅车辆啊咁样去行过嘅呢 我据我哋有啲嘅市民嘅即係资料啦。其实佢哋系会睇到有啲即系间中咧，系会有啲嘅车辆啦，系半夜即系入夜时间啦，系会喺一啲大屿山海岸边嗰度咧，系会有一啲疑似走私活动嘅进行嘅。咁即系系啦，即系其实有呢啲情况。咁正如头先阿吕宇光你所讲咧，其实除咗货物之外，我哋唔好忽略就系、即系有可能喺内地会有啲人即系唔经嗰个关口而进入即系香港呢个境内咁样呢种嘅人嘅走私嘅活动，其实都唔排除有呢个情况发生。 系，咁你头先话即系呢啲嘅高速船咧，系去行过呢个海面嘅时候，都可能对于个生境有啲影响啦。咁以往有冇一啲，譬如话系一啲伤害到海洋生物嘅报告咧，就收到？ 我哋只能够讲系留，即、就、系、是、我哋冇办法去证明嘅，即系系因为呢个嘅高速船。影響嗰個嘅對，譬如中國跑海團之間嘅傷害，但事實上我哋都睇到真係啲每一個月我哋都即係都有喺報章上都睇到唔同嘅光團或者係白海團即係擱淺或者受傷死亡嘅一啲個案咁樣。咁呢啲係究竟係同一個海上一啲嘅頻繁嘅活動或者高速船？嘅影響，佢導致佢死亡，我哋冇辦法證實。但係即係事實上，而家嗰個白海豚光團個死亡嘅數目咧，係每個月都有即係報導嘅。 好啊，唔該曬謝世傑，多謝你。謝世傑咧就係守護大魚聯盟嘅召集人嚟嘅。咁對於今次嘅一啲懷疑係走私活動咧，都有啲嘅觀察啦。咁唔知聽緊節目嘅聽眾又有冇啲類似嘅觀察？ 大魚山嘅街坊啦， 嚇、啊，又或者係對於而家都可能即係都可能係見到。走私活动又真係多咗嘅时候海上嘅走私活动啦。大家有冇咩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1 同我哋傾下㗎。嗱，电话旁边有听众陈生喺度。陈生你好。 你好啊。 请讲。 就关于呢个海上走私活动咁猖獗呢，我相信呢一定要中港两地嘅 即係海關又好，甚至咧公安又好咧，甚至要要求香港嗰個解放軍同大陸嗰、那個即係解放軍嗰邊咧做一個聯合行動，即係組織一隊咧所謂嗰啲特遣隊啊 ，special task force 先搞得掂嘅。關於情報嘅搜集啊，行動員嘅組織咧，一定要咁樣嘅，因為太過分啦，已經。海关已经死咗三个官员， 啊、 以后而家又要死多一个 好 杰出嘅呢个警察督察，即系非常令人哋痛心噶。因为咧，我都曾经有一个亲戚咧，就喺大陆嗰边咧，就系、是、做走私活动，但系我都好不耻佢哋嘅行为，因为咧佢哋好犀利噶，因为嗰啲船咧一睇到香港嗰啲海警咧，就要高速咁咧就走入去公海，好快脆咧就走咗去大陆嘅海域。咁一走入大陆海域咧，香港嘅警方甚至咩咧都唔会再追，即系超过嗰条线咧就去追噶啦。咁甚至有时咧，今次咧恶到咧，如果即系香港嘅警方或者海关咧追佢咧，佢甚至攞只船咧掉翻转头撞 佢啊！ 所以个执法行动系相当危险啊，都听得出吓。 已经死咗四个啦。你仲即系我想问一问，即系政府当局咧，仲要死咗几多个？先 撳 得住呢啲嘢。 OK， 好啊，多謝曬陳生嘅電話。 即係警方同埋政府當局，我諗係即係盡一切辦法去打擊呢個走私活動㗎啦。 咁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咧都一定講明啊，強調啊會同內地加強合作，去到打擊呢啲嘅走私活動啊。咁啊，亦都係咯，會同內地嘅執法部門合作啦。咁好啦，各位聽眾有冇其他對於呢啲嘅走私活動、海上走私活動嘅觀察咧？又或者對於而家執法嘅情況應該點樣做咧？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向監警會匯報投訴警員的最新數字，投訴警察課今年頭八個月收到942宗需匯報投訴，比去年同期上升195宗，另外亦都有317宗表達不滿投訴，其中510宗需匯報投訴涉及疏忽職守，364宗涉及行為不當或者態度欠佳，46宗涉及毆打，亦都有21宗投訴涉及粗言餵語。在反修例公眾活動的投訴方面，由前年6月至到今年8月，共有617宗需匯報投訴和1331宗需知會投訴，三成涉及行為不當，兩成涉及濫用職權。針對需匯報投訴有187宗已經獲全面調查，156宗投訴人撤回投訴，131名投訴人在投訴之後未有任何回覆。政府宣布下個星期一起重新開放竹篙灣檢疫中心的預約系統，並且在下個月22日起在檢疫中心提供額外200個單位，即是合共1000個單位供來港工作的外佣作檢疫用途。政府發言人說，政府早前暫停接受檢疫中心預約，以檢視預約流程和後勤安排，雇主和職業介紹所可以在下個星期一上午9:00起，經由勞工處外佣專題網站的預約系統申請預訂房間。系統會顯示由下個月22日至到28日可供預約的房間，其後每星期一上午9:00開始，系統都會顯示新一輪可供預約的房間，例如在10月11日可預訂10月29日起計一星期內的房間，如此類推。政府宣布採用 D 類運作模式的餐飲業務處所獲放寬宴會人數上限至240人，又延續現行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的有效期14日，直至10月13日為止。 食物及衛生局表示，在疫苗氣泡原則之下，考慮到採用 D 類運作模式的餐飲業務處所已經採取嚴謹的防疫措施，包括所有員工已經完成接種疫苗，以及至少三分之二的顧客需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相關處所的宴會人數上限將會獲放寬至240人。日本政府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在19個都道府縣實施的緊急事態宣言，以及8個縣實施的防止疫情蔓延等重點措施，後日到期之後將會全面解除，將會是今年4月初之後首次全面解除宣言和有關重點措施。經濟再生擔當上西村康廉說，全日本新增確診個案顯著下跌，重症人數降至頂峰的一半以下，所有地區的病床使用率都低於50%，醫療系統壓力得到明顯改善。政府計劃分階段放寬防疫措施，其中在活動人數限制方面，將會由目前上限5000人放寬至處所容納人數50%或者最多10000人。獲當局認證的餐飲處所可以營業至到晚上9點，並且由地方政府根據各地的感染情況決定可不可以供應酒類飲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四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现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兆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靠右边线去尖沙咀的龙尾去到新楼街。港岛路面的情况，湾仔兰道街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兰道街暂时是不能够通车，预计封路要去到听朝早上6点才可以重开。现时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黄鹤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就较为多车的。东区走廊东行线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那段现时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路去到太子道西段亦都是多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的油站现时亦都是多车。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那段就比较多车的，之前那路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不过还是繁忙啦。这个黄珠路转出去屯門公路，近住友爱村一带现时都是比较挤塞的，慢车的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蝴蝶湾。西贡那边，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来往方向都是交通繁忙，还有就是这个沙田大埔公路的沙田段，近住和斜村来往方向都是多车的。现时大埔公路去长水粉岭方向，由和斜村一路去到城市花园段都是多车，和斜那段就来往方向都是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八乡路桥底去大榄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禁止即棄膠餐具，大家有咩睇法呢？環保協進會嘅總監邱榮光， 點知為止係一個環保餐具呢？真係分解得到嘅呢？咁而家係冇一個標準喺度嘅。 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黃傑龍， 政府要有呢啲產品俾餐業界選用得到嘅，價錢要合理嘅，咁先有機會做得到咯。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就講緊咧係水上走私嘅活動啊！唔知大家有冇對於呢個海上走私嘅活動有咩嘅觀察呢？又或者對於今次不幸有水警喺執行職務期間殉職，大家有咩意見呢？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馮德雄啊，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先啊。有聽眾梁先生喺度，梁先生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 你好。 咁其實呢，我本身就唔係東涌人嚟嘅，不過呢就成日鍾意去釣魚，咁呢就經常呢都會喺個橋躉嗰度釣魚嘅，即係坐啲薄艇去啦。 你咁計講係邊度，即係講邊個地區？ 港珠澳嗰個橋躉啦，咁喺嗰度釣魚嘅。咁我哋每次即係其實我都去得幾密下，但係每次去呢都見到係好多嗰啲走私快艇，魚翅走私快艇啦。咁喺嗰度呢，喺度會佢如果有水警嚟嘅時候呢，佢哋會匿晒喺嗰啲內灣嗰啲地方嘅。咁佢一走咗呢，佢就十幾架呢就飛晒去返出面嗰度嗰啲等船嗰度囉。咁其實呢個情況呢都維持咗都有半年，我自己見到 就話。即係近呢半年，即係我諗你去釣魚都唔係近呢半年先釣㗎啦，但 係。係啊。 近呢半年就特別多係咪呀？ 係啊，我之前呢半年前呢我係見過有中華白海豚嘅嗰度。 係。 而家就冇見過啦，真係。 你所以見到有好多呢啲即係疑似走私嘅快艇。 係啊，好誇張。 實際上所以誇張係幾多度啊？你最多見到。 我只眼見響走去內灣嗰度咧，都有五六艘噶啦。咁出邊咧都有十幾二十艘嘅，好犀利噶嚇。 係。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都想講講啱頭先嗰個嘉賓講嗰個人蛇嗰度咧。其實我都遇過嘅嚇，但係咧就唔係響港珠澳，就響黃石碼頭。 佢咧 就因為其實我。是啊，因为其实我哋响嗰度都有经常去钓夜鱼嘅。咁呢佢通常呢十一二点呢就会有架白色车落嚟望啦，睇下去把风啦。跟住呢无奈呢就有两架的士停低。跟住呢就会呢有架唔着即係船灯嘅船呢一上就上十几个人。跟住呢上咗架的士就走㗎啦。咁晚晚都系㗎喎，因为我哋都唔系第一晚去钓鱼嘅，都钓过好多晚。 即系你见过好多次啦，系咪？ 系啊，我都见过两三次，我自己眼见到。 但系几时嘅事啊？即系咪疫情之后封咗关 闭？系疫情之后嘅，都系响呢早一两个月前已经见到噶啦，都吓。 即系明显系疫情之后系多咗呢啲可疑嘅船只位人， 无论人同埋货嘅非法入境活动。 真係好誇張啊 ！OK， 真係好誇張。 明白，好啊，多謝曬阿梁先生嘅電話嚇。咁啊，聽緊節目嘅朋友，如果大家都有類似嘅一啲觀察咧，或者對於今次個事件有咩睇法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啊，馮德雄啊，我哋而家就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下，究竟今次即係見到呢個海上走私嘅情況都有即係增加嘅情況之後咧，咁應該點樣去部署嗰個執法行動咧嚇？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咧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成員謝偉。谢伟俊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有咩嘅建议俾警方方面咧？ 當然咧，執法咧，警方係專家，無論係警隊又好，或者海關人士啦。但係事實上，大家剛才都聽咗好多聽眾嘅電話又好，或者依幾日睇到新聞片段都咧，似乎個問題咧就已經係持續咗一段時間。咁我理解咧，我哋今年事實上咧喺立法會喺今年嘅6月24日咧，都曾經有一個質詢咧，就係關於對住2020年嘅質詢嚟嘅，就關於係究竟嗰年嘅事件咧，有海關人員有三位人士喪生個事件咧，已經係馬上有人問緊呢樣嘢，但係似乎當局都比較後知後覺啦，到而家都仲係有啲問題存在。咁我諗，我估咧應該就喺執法上，正如都有啲人士提供個意見啦，就話可能要即係中港兩地係要加強多啲合作，或者喺我哋嘅法例上係咪應該無論係條例本身嘅最高刑罰啦，又或者法庭個判處方面嘅阻嚇力要提高啦。又或者我哋喺前線嘅，無論係佢哋嘅裝備啊，佢哋嘅安排上，都係更加要或者做多好多改進嘅工作，先能夠令到即係有關人士會就一啲比較收斂啦。咁另一方面，我理解到咧，就似乎香港同埋內地都已經有啲嘅具體嘅行動啦。特別廣州佢哋嗰啲再嗰叫咩八月攻堅行動啊嘛，希望佢哋都可以話係喺情況之下咧，都可以係盡可能咧。是尋賊先尋王，做多啲嘢，係令到有關背後嘅組織人士咧，係唔能夠太有猖獗啦。 嗯嗯。但係即係雖然你話廣州有百日攻堅，但你見到而家即係特別係今次呢個 case 啦，即係啲走私集團嗰個猖獗程度，我諗即係好多市民都會譁然啦，係咪啊？其實你頭先講到內地同香港個合作啦，我相信咧喺一定嘅範圍之內，譬如話交換情報呢啲合作，一早亦都存在，但係。如果而家个情况咁严重，点样可以加强呢？譬如话，需唔需要喺即系每一次行动或者系部署行动嘅时候，大家即系有一个即时嘅好灵活嘅合作？因为而家我哋有一个盲点咧，就是、只要佢一过咗内地嘅水域咧，水警就追唔到啊！冇得追，佢出咗公海，过咗内地嘅水域就追唔到。需唔需要大家加强合作到一个地步，就系、是？呢一次嘅行動，你入咗內地水域，我就喺內地嗰度截你，需唔需要咁樣咧？ 我諗絕對要，因為其實一國兩制下咧，雖然係唔同嘅法律、唔同嘅司法管轄區，但係我哋始終都係國家啦。我睇唔明點解唔能夠喺個執法上咧更加配合。譬如嗰啲朋友都可能已經係有少少嘲諷性嚟講咧，我哋譬如十二門徒案件咧，可以係兩邊合作得咁好咧咁。而事實上，的而且確咧係避免唔到呢一個感官，就係話點解我哋。嗰單案件做得咁好，但其他真係更加經常發生咁囂張嘅，我哋唔能夠做嘢呢？咁我覺得呢個係我相信而家呢次事件呢當然係唔希望你都遺憾發生咗啦，但係亦都可能係一個好處，就令我哋大家更加進一步，全民都譁然呢，就無論中港兩地都覺得件事係唔能夠再拖呢，即使到有時如果中央政府或者廣東省政府呢，佢哋有壓力嘅話呢，自不然就係香港政府都可能係要更加要係加碼去做啦，咁希望呢方面係將壞事變好事啦。 Okay. 謝偉俊，即係海上面咧嗰啲嘅涉嫌係走私嘅快艇咧，係好高速咁航行噶，咁所以咧海上面嘅執法活動咧係好危險嘅。咁其實如果有機會嘅話，會唔會都同政府嘅執法部門去到跟進佢哋嘅情報嚇，佢哋嘅海面嘅監察係做成點咧？會唔會可以喺早啲接收到情報，即係譬如話佢哋有交貨嘅地點，或者係岸邊嘅一啲上船嘅地点，可以早啲去到做呢个執法嘅行动呢？ 我绝对赞成各方各面咧，能够可以令到喺及早预防，喺執行上互相合作，甚至咧系唔好介意嗰条所谓海域嘅线咧，亦可以两边合作咧，系适当嘅时候咧一齐做咧，始终都系同埋一个国家咧冇话做唔到呢啲嘢嘅。人哋如果系譬如话喺加拿大啊、美国边境啊，或者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边境做好多呢合作嘅嘢咧。都是做到的，走私活动永远都是如果有两边 都是要跨境两边 合作的，没错了， 是的。但实际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设立或者建立一个灵活 的通报机制，即是随时随地？ 我相信应该要有，当然他已经有这个机制，但是是不是真的合作得这么好呢？还有在一个意愿上有没有任何包庇的情况出现呢？这些我们要调查呢。但我正如剛才所講咧，今次咁大件事令到大家都震怒嘅話咧，自不然咧，我諗應該起碼呢方面咧會 你所指嘅包庇係 咩意思咧？ 譬如話有冇任何嘅組織啊，同內地嘅官員啊，或者有任何比較係高層次嘅隻眼開隻眼閉活動咧？咁呢啲我哋係咪都要徹查啦？當然我唔希望有，但係萬一真係有嘅話咧，呢個係絕對唔能夠容許。 嗱，讲翻头先，你讲到即系全方位去做啦，除咗话即系喺嗰个跨境嗰个即时嘅合作之外咧，法例方面有冇嘢需要改？嗱，我一见到咧，其实好多年前咧，即系香港系有改咗一条法例咧，就系、是、针对一啲怀疑改装做走私嘅大飞嘅。 吓、 啊，即系你过咗一个相当嘅马力咧，或者你加咗几多个船尾机咧，就已经执法部门咧可以系怀疑咧作为走私用途而重罚嘅。但系即使呢条法例咧，大家见到嗰个客观嘅情况咧，就系呢啲大飞嘅威力啊、马力啊有增无减，咁变相条法例真系冇用噶咯噃。 系，暂时我唔知道呢啲有关船只咧，佢哋登记咧系内地啊定香港。如果内地嘅，当然我哋香港呢边可以做嘅有限。但我绝对同意咧，我哋应该系喺个船只嗰个速度上有相当嘅限制。而目前嗰个最高刑罚咧，200万加7年监禁都可能倾向少嘅。而睇翻过往我哋嗰啲检控数字咧，就算定咗罪之后咧，那个监禁咧都系如果冇记错，都系2至14个月之间咁上下，即系其实系完全唔够嘅。咁所以如果係真係入，如果咁猖獗嘅話咧，我哋應該研究一下點樣啊，無論喺嗰個法例本身要加高個刑罰啦，又或者喺法庭方面都要收到個訊息咧，係要有一個阻嚇性嘅刑罰，先能夠可以有效阻止啲人士。 嗯，咁仲有咧就關於執法人員嘅安全問題啦。咁今次不幸有一位嘅高級督察係殉職啦。咁其實喺呢啲執法行動裡面，你會唔會都有機會向執法部門去關注翻佢哋嘅裝備係點咧？咁譬如遇上意外嘅時候，佢哋有冇足夠嘅一啲救援嘅部署咧，可以去確保呢啲執法人員嘅安全咧？ 咁當然係希望會向政府施壓，或者希望佢哋更加做得更加好啦。但係始終意外就意外，執法就有風險嘅。始終佢哋都。我理解到咧，譬如海关都加咗4艘好高速嘅船啦，但系始终都系唔够嘅。如果你从嗰啲人哋系佢搏命揾钱嘅话咧，我哋海关人员咧或者警方咧，始终佢嘅装备都有限。咁但系呢方面咧，我相信咧一定要做足更加好嘅工作。咁但系我哋只系希望可以尽量帮手，但系到最后发生意外，当然希望见到任何意外发生。但系我哋觉得系堵截源头更加重要咯。 嗯， 嗱，头先你提到都担心有包庇嘅问题啦。如果真系有咁嘅问题存在，咁都有彻查啦。但系如果真系有咁嘅问题存在，咁要解决呢、這、一个即系两地合作打击走私嘅问题，需唔需要提升一个更加高嘅层次咧？即系唔单止系两地嘅执法部门自己去讨论，要喺政府高层同广东省嘅高层一齐去督促呢件事咯。 我相信而家已经做紧噶啦，今次事件我相信咧，任何有关嘅部门，中港两地都会非常关注，都会系重视呢件事。而刚才所讲个攻坚，即系拜攻坚，我相信有结果系而家因为今次嘅事件就发生嘅事啦。但系始终都系唔能够一时一直就算数，而系更加需要咧系不断做而系要个警觉性更加提高。 嗯。好啊，唔该晒谢伟俊，多谢你吓。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保安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噶。咁啊，头先谢伟俊提到话百日攻坚呢个嘅行动啦。咁啊，根据报道咧，咁呢个行动咧就系广东警方所采取嘅一啲反走私行动嚟噶。咁啊，海陆空全方位咧都系进行呢个行动嘅。咁啊，并且咧就近期都有啲嘅短片流传啦。咁啊，拍摄日期咧就今年五月，地点咧就系珠江沿岸啊，咁一啲嘅地方嚟噶。咁啊，片中就显示到咧内地公安以反走私嘅打击力度啦，咁啊见到咧有3架嘅公安直升机咧就分头追逐多艘嘅超级大飞，船上面啲人咧就拼命逃走啊，咁而海警快船咧就加入围捕，现场咧更加系传出枪声，咁呢个咧就系对于百日攻坚嘅一啲传媒报道啦。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啊，咁各位如果对于呢个嘅海上走私嘅情况有咩嘅观察同埋意见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讲咧英文嘅发音。我哋其中咧一个讲英文讲得快同埋讲得流利嘅元素咧，就系我哋音咧系连埋咧一齐系连得几好嘅，要尤其是系句子个字尾系一个所谓 consonant 一个辅音，而后面楞住嗰一个字系一个响音开头 A I O U 啦，你当咁好多时候咧，我哋个音系连埋一齐嘅。如果我哋将佢散开嚟读咧，听落去咧就唔系好自然噶啦。譬如 talk。T-A-L-K 就是讲嘢啦，讲关于某啲嘢咧，我哋后面通常会加 about 嘅 talk 同 about, talk about, and that's how you link it up together. Talk about, it sounds like kabout 在后面 T-A-L-K-A-B-O-U-T, talk about. 所以 talk about, 就不要再 talk about 这样了，因为呢这样听下去呢太过累赘的。好，我们下一集继续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继续讨论这个海上走私的情况。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有听众李太在这里。李太你好。 你好。 是啊， 请讲啊。 啊，因为今次咁样啦，即系死咗个督察啦，咁无辜啦。 嗯 嗯。咁我以我所知咧，就所有嗰啲走私咧，都系靠个等船嘅。 嗯。 啊，即系呢班人咧，太过猖獗啦，真系。 系。 啊，同埋头先阿谢伟俊讲得啱嘅，即系如果冇包庇嘅，做唔成咁大单嘢嘅。 嗯。 冇咁夸张。啊，咁以我所知，我识啲朋友咧，佢哋系靠得等船。去卸货，跟住先系快艇再上货。 嗯， 啊， 嗯， 咁我希望咧就海关咧嗰边咧就真系跟进啲啦，同埋都系一样啦，唔需要喺海上追逐嘅。 嗯， 佢始终都系会上岸，喺岸上拉人咧，我谂方便啲咯，即系唔需要咁样系牺牲。 好危险啊！真系好危险啊！海上追逐吓。 系，我即系我个意见啦。其实咧嘅，我哋一个小市民嚟嘅啫。 嗯。 但以我所知，我啲朋友都做紧。 嗯。 咁冇办法啦，经济唔好啊嘛。啊，经济唔好就并且多人犯法噶啦。 明白。 啊，咁我同意阿谢伟俊议员讲嘅。 O K， 一定里边系有问题有包庇嘅。 好多谢晒李太嘅意见啦吓。咁讲开，如果系一啲海面嘅监察咧，咁其实就头先啊谢伟俊都引述啦。咁其实旧年嘅年头咧，都有议员咧就喺立法会里面跟进咧，就有关于呢个嘅打击走私嘅问题啦。咁啊，当时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都讲过话咧，就系2018年嘅年尾咧，咁海关嚟，即系以海关而言啦吓，海关就喺昂船洲海关船队基地就设立咗一个配备咗全新雷达监控系统的指挥中心，去到加强人员对于海上情况的掌握和指挥部署的。相信都可能对于執法行动有些帮助。跟着也听一位听众是杜先生。杜先生你好。 你好。 是杜先 生。 是请讲一下。 是请讲一下。 我们呢就是就做渔船租给人钓鱼的。 是。 嗯， 咁咧，其實咧，基本上咧，佢哋呢班人咧，就其實我哋都，其實我哋市民知道佢哋有大飛咧，其實香港政府都知嘅。係近呢個通車咗呢個港珠澳大橋之後咧，咁佢哋咧就係拍咗喺一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兩個人工島之間嗰啲橋墩道啦，因為點解呢？如果你香港啲警察去講咧，佢係走大陸。咁、 嗯、 你我哋做漁民都知道，嗱我就唔係揸艇嘅，但係我屋企係揸艇。咁、 嗯、 基本上咧都知道佢哋咧做一隻艇咧係幾百萬嘅。 嗯， 係。 唔係一個香港市民嘅漁民能夠做得到呢隻艇，而且佢哋做咧亦都係國內去製作嘅呢啲艇。 嗯， 咁你話個啊頭先謝偉俊都已經暗示啦，其實做呢隻艇係明目張膽去做嘅，佢哋有冇可能係唔知道呢隻艇佢製造過程啊？所以根本事實上啲艇主都唔係香港人嚟嘅，佢只不過固有一部分香港人去揸呢啲艇嘅啫。我以我哋去流傳啦、啊、流傳知道嘅嘢。咁所以你話啫，如果國內能夠做到嘢嘅話咧，根本就唔會發生呢件事嘅。 嗯， 根本香港政府啲警察根本就冇可能係捉得到佢哋嘅。 嗯， 你無論喺馬力上面，甚至乎嗰隻艇，我哋傷咗鋼板嘅，以我哋所知。 嗯， 你係打唔入佢用槍。 嗯，係啊係啊，以前我都見過係。 所以根本事實上，你香港政府唯有睇嘅啫。 係係。 其實我哋近期喺港珠澳大橋橋躉位咧，見到咧基本上日日都泊住幾十部喺度嘅。咁你話我哋釣魚去見到出艇去釣魚同啲客，我哋都見到嘅嘢，點解香港政府見唔到啫？嚇！而家只不過係香港政府放縱，令到佢哋猖獗咗啫嘛。 因為佢哋嘅行動真係有困難啦。 其實我就覺得香港政府根本無能為力。 係啦，可能佢一走咗去內地就追唔到啦。 其實頭先我所講嘅話題咧，阿謝俊偉都暗示咗少少噶啦。 係，好啊，多謝。 O.K. 造艇咁樣，其實香港人係做唔到嘅。 O.K. 好多謝曬阿杜生啊，都講得好清楚佢嘅觀察啦。咁的確係啦。咁根據而家進出口條例咧，咁一啲喺香港嘅一啲250總噸以下嘅船隻咧，如果被發現咧係有一啲馬力好強嘅啲摩打咧嚇，一啲嘅引擎咧咁係警方係可以懷疑佢係涉嫌一啲嘅走私活動咧，而係去拘捕佢哋嘅。一經定罪咧，先講最高嘅罰款係200万，監禁7年。咁所以咧都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啦，即係呢啲船究竟係咪喺香港度登記嘅咧？ 你法例喺度咩？你喺香港你都可以拉佢，但係問題你個法例喺度，個客觀嘅效果仍然 係 啲船越做越勁啊嘛。 係。 咁呢個就即係證明呢一條法例用呢一種法例去打擊走私活動咧。可能未必是有效啦。咁我谂，始终即系内地同香港嘅一个深层次嘅合作咧，系难以避免咯。 系，好啦，咁我哋海上走私嘅问题，我哋倾到呢度啦。咁我哋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天地之后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慢车的龙尾美利酒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星河名居。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星三号美团251.8升3.4，中海油8.97升4.9仙，小米集团21.9升1.5，药明生物125.6升3.7，友邦保险86.4跌4毫，中国平安55.1升1.15仙7，招商银行60.15升1.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直通电信、中国网络信息科技、明亮控股、星海控股和国贸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新明中国、四环医药、基地锦标集团、中正国际和捷丽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1.4，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5，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港金系报16,160，比上日收市跌咗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38.1美元，卖出价系1,739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6，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九龙龙翔道嘅交通先。之前龙翔道荃湾近住黄大仙竹园道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好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嘅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附近，西行就龙尾过晒景隆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都系多车嘅，过海龙尾就去到管道里面。慢线来湾仔之路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排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 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港岛湾仔兰道街因为爆水管，兰道街暂时不能够通车的。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东山台段，现时都是交通繁忙的。九龙方面，观塘的伟业街东行线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至考明街那段有些挤塞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都是车多行车缓慢。新界方面，青朗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对开嗰度附近之前因为受坏车事故影响，虽然坏车走咗，不过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至到黄珠路咧，而家仲系好多车噶。至于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咁啊近住安定村一路去到龙富路龙门居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咁一带行车缓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嗰段就较为多车。葵涌嘅华侨路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近住大窝交汇处嗰段嘅华侨路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小心啲啦，比较多车少少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八乡路桥底去大榄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提出劏房续租的加租上限由 15% 下调至 10%。 陈先生， 我现在住劏房的4000元租，刚刚够期九月的加 15%。 梁先生， 我加了三间，如果你真的租了到期，你 10% 的，你一家加内他个个都说不出走，真空期的你损失你多个条数一样。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有周华山博士同你拆解正念教练学密码。 我发觉有三个 A， 但系将成套差唔多辅导学教练学嘅某一啲嘅精髓咧，系好简单用到出嚟。三个 A 就系 acknowledge、act、appreciate， 我就将佢翻译为我承认、我选择、我感恩。 9月29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巨大暑假。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啦。冯德雄啊，寻日咧呢个嘅全运会啊，喺陕西西安举行嘅第14届全国运动会， 就閉幕啦嚇。咁亦都係見到咧，就特首林鄭月娥咧，亦都係有一個嘅會期嘅交接儀式，因為下一屆嘅全運會咧就將會由粵港澳咧就合辦嘅咁。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嘅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去到陝西，去到出席呢個全運會嘅閉幕嘅之前咧嚇，咁亦都去到咧陝西嘅運動員村啊，咁就探訪咗香港嘅田徑代表，就見到咧會上面咧有唔少嘅運動員就向特首咧去到申訴翻而家嗰個運動員同埋教練嘅待遇問題噃。 咁特首就當然覺得即係政府咧喺 Open the Ears 已經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已經擺咗好多資源啦落去呢個香港嘅體育活動同埋體育發展，咁亦都見到香港嘅運動員咧係陸續咧係有好嘅成績出嚟。咁今次喺全運會都有係兩金五銅嘅好嘅成績啦。咁但係咧冷不提防咧就啲田徑選手咧就當面向林鄭月娥咧就吐苦水，咁其中田徑隊嘅代表咧就話：喂，其實咧有啲嘢唔係啊，特首你睇得咁好噶嚇，咁譬如話田徑隊成個隊啊，有成200人嘅，但係咧原來全職教練咧只係得兩位。其他的呢都是兼職的教練，這個說法呢似乎令到特首都打了個突話，啊，不是這樣的嗎，這樣 啊，特首的反應就是說，你不說我以為現在的教練都挺好，但回去看看吧， 見到 沈 金康，見到李靜那些經常出來說話嘛。 咁但係嗰個係其他項目啦，即係嗰個譬如係單車其他項目啦。咁而家講緊田徑方面咧，就即確啲運動員就講話成百幾二百個嘅即係田徑隊得兩個嘅全職教練，換言之咧，其他都係一啲義務性質嘅教練啦嚇。咁即係冇錢收啦。咁對於嗰個嘅教練嗰個嘅投入啊、支援啊，應該係冇咁好啦。 一個整體嘅訓練計劃咧，咁對運動員嚟講都係好重要，即係接班啊、點樣傳承啊等等都係好重要。另外點咧？咁啊，當然亦都係，其實大家都聽咗好多噶啦。咁啊，運動員咧亦都投訴嗰個資助嘅制度啦，即係點樣係列為精英項目嘅制度。大家都知道咧，而家都係主要靠成績啦。即係如果你喺一啲主要嘅運動會譬如奧運會攞到獎牌啊，又或者咧喺一啲即係大型嘅國際比賽可以攞到前八名啊，咁樣咧就可以攞到一個列入去佢哋嘅精英嘅體育項目嘅資助名單入邊咧，去攞到資助。不過咧就其實其中一個田徑運動員咧，佢都我哋嘅跳遠選手啊，佢都講得都我都覺得係幾得意嘅，就係即係幾有呢一個道理嗰種。喂，前八名，我去參加跳遠比賽， 係 咁啊，得20個人左右，咁我攞前八名先攞到資助都 OK 啊，係咪？ 都仍然有機會啦，可以試下。 喂，但係如果係跑馬拉松，好多人嘅喎， 成100人啦， 跑到十幾二十名都算係好叻嘅咯喎，要前八名係咪真係太過僵化嘅一個制度咧？ 係。咁與此同時咧，都有其他嘅運動員反映意見啦。就算你話唔係嗰個嘅名次嘅問題，而係咧而家個資助制度咧，亦都令到啲運動員咧相當大壓力啊。因為根據而家個精英資助嘅制度啦，咁如果啲運動員咧喺一啲嘅國際大賽啊，嚇唔同嘅大賽之中係攞到好嘅成績嘅話咧，咁就當然可以攞到高分，成為一個即係 A 級嘅精英運動項目啦，從而咧就係攞到一啲嘅體院嘅譬如系总教练啊、全面运动科学啊、医学支援啊，同嗰啲嘅支援嘅咁。咁但系咧就系嗰个嘅资助咧，就系讲紧四年嘅。咁并且咧呢个嘅资助计划咧，就会每两年咧都会检讨一次嗰个体育项目嘅表现，去到决定咧呢个项目能唔能够继续获得之后嗰四年嘅资助。换言之咧，即係各位運動員去到比賽嘅時候咧，佢當然咧即係希望爭取到好嘅成績啦，亦都為自己可以爭取到資助啦。咁但係唔淨止係自己嘅待遇薪酬嘅問題，而係咧成個項目啊，即係因為咧，如果佢係而家係精英嘅項目啦，咁但係如果佢 孭住上隊人啦， 係啦，如果佢之後咧嗰個嘅成績冇咁好，咁佢成個項目咧就會可能係被剔出呢個嘅精英項目之列咧，咁佢就失去咗頭先講嘅即係醫學支援啊、教練啊，以至係薪酬等等方面嘅資助噶啦。 咁呢一點咧，其實林鄭月娥似乎都有同感嘅。咁佢就話，佢回應嘅時候就話咧，有時好慘嘅， 啊，爭幾分咧就踢幾出嚟。譬如好似阿石偉雄咁樣攞唔到獎咧，就會就成個體操隊都會受影響啦。咁啊，對佢嘅壓力係好大嘅。咁佢就話咁樣波動得太多。咁樣做啊，即係而家呢個做法咧，就係波動得太多嘅，即係睇一兩場嘅賽事。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都好，即係佢都講啦，好難係絕對公平啊！即係究竟如果唔用呢一個以成績嘅區分嘅制度，又用乜嘢制度咧？咁呢個都值得大家探討一下嘅。 係咁啊，譬如話係，譬如係每次攞到好成績列入為即係 A 級嘅精英項目，攞到四年嘅資助，咁係咪？呢、这個四年期又可以即係大家去檢討一下，係咪四年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略為短咧咁，咁會唔會譬如一次過資助耐啲，咁又會對於嗰個運動項目嗰個嘅成全啦，係會好啲咧？可能佢哋有啲時間去到等一啲嘅好嘅運動員去到即係去到幫手， 或者可以考慮，或者可以考慮就係攞咗嗰個資助之後，嗰四年期間咧，准許你一個稍微有一個成績遞減嘅空間， 係 即係攞咗之後。唔係你一冇咗嗰個絕對嘅成績，就即刻踢你出嚟，而係俾你有一個即係有第二重嘅門檻啊，成績遞減嘅空間，再跌到跌低過嗰個門檻先踢你出嚟咧，咁樣係咪都可以係一個研究嘅方向咧？ 嗯，咁早前政府都話會檢討呢個嘅精英運動員嘅資助制度嘅，咁究竟呢家有運動員出聲表達意見啦，會唔會都可以即係、就是、讓佢哋檢討嘅時候都多 表達意見？ 係啦係啦，多一分嘅一啲參考咧嚇。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各位聽眾如果對呢個問題有咩嘅睇法，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咁啊，馮德雄啊，而家不如都請位运动员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就系刚刚参加完呢个全运会嘅港队跨栏代表吕丽瑶啊，吕丽瑶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 系关于头先我哋讲嗰个以成绩嚟到计算嗰个运动项目，甚至嗰个运动员嘅一个资助嘅问题，你有咩嘅睇法啦？ 其實正如好似我哋喺全民村同特首會面我所講咁樣啦，其實我哋喺體院嗰、那個即係你去拎到資助嗰個制度咧，就係、是、睇你喺一啲大型比賽嘅名次同埋兼你有冇攞到獎牌係去作一個標準嘅。咁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運動員，如果用翻我自己個 case 嚟去睇啦，即係喺2018年我喺即係亞運會咁就23.42嘅成績係拎到一個銅牌咁樣，咁所以我依家咧。即係我喺體院拎到嘅資助咧，係叫做我哋叫做精英甲嘅一個資助。咁、那個直接財政資助就會得到，即係每個月會有32,700元咁樣啦。咁但係呢兩年期間咧，其實我要再次喺唔係喺亞運之後嗰兩年之內咧，即係2019年、2020年之內咧，我要喺奧運會、世錦賽、亞錦賽、全運會或者世界大學生呢幾個賽事入面任何一個都得，要拎到一面獎牌，同埋名列喺總參賽人數嘅前三分一。咁即係大家即都會明白到，其實我頭先所上述所講嘅賽事唔係話每年都會舉行嘅賽事。咁其實你望一望可以做到呢個成績嘅賽事唔係得好多。咁如果我做唔到嘅話咧？咁我嘅即嗰個直接財政資助咧係會降低嘅。咁即係呢個就係、是、即我哋面對除草運動場上嘅壓力之外，即呢個一個係制度俾咗我哋田徑運動嘅壓力啦。咁其他項目其實我好難去去講，我亦都唔清楚。咁但係作為一個田徑運動員，我就只可以講翻田徑運動員依家係面對緊嘅一啲困難咁樣咯。咁、好似即今次 係你繼續講啦 好似今次全運會咁樣啦，咁我嘅個人時即係嗰個個人項目嘅成績係13.33，咁其實呢個時間係我嘅 second PB 嚟嘅，亦都係個時間係快過我喺2018年拎亞運會銅牌嘅嗰個時間，快0.1秒。咁但係因為我喺呢一個比賽入邊，我只係排8/18，我亦都攞唔到牌，所以呢一個成績，即使我做咗個 second PB 已經盡咗力，但係都冇辦法可以即係令到我搣到體院嘅嗰個 requirement 咯。咁所以即係點解嗰陣時好似喺即係喺荃灣村見特首，好似即係好感觸， 盡訴心中情啊！ 係啊，即係。大家成隊田徑隊係真係排除萬難，由喺香港即係知道話要隔離廿一日，咁最後得即係田總去幫我哋好多去處理咗，即係變咗做14日之後，另外7日叫做家居隔離，咁可以有一個運動場俾我練 擇。其實大家在過去那兩年都一直很努力，即使封了運動場又好，封了體院又好，每一個運動員即都是很努力地練習。但是為什麼即使最後我們可能即做到在比賽做到一個好的時間，但是因為搣不到某些名次或者攞不到個獎牌，就即好像要被人降 grade， 好像被人抹殺了過去的每一天的努力這樣。 李慧瑤，你剛才說 你真的今次在全運你13秒33是不是？其實比你的個人最佳紀錄是差0.01秒而已。 是 不是？是很好很好的成績，現在在疫情之下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保持這個成績是不是？但是 我想問你個人的感受，剛才你講了很多壓力的問題，就是你作為香港的難後，就是一個這麼出色的運動員，就是剛才那個你講那個資助制度俾到你個人個壓力係大成點？有冇啲具體嘅例子俾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其實我諗個壓力主要係即係真係資源方面嘅壓力咯。因為即係我頭先講嘅 case 就係會即係你個資助個錢嗰樣嘢，即係我哋俗稱人工啦。會減少啦。另外一個係即係如果再 extreme 啲，其實如果你達唔到某一啲成績，即係譬如你可能達唔到跑13秒5咁樣啦，當即係你可能係會失去你個住宿咯，喺體院甚至即係我係蘇花未面對呢個問題，但我知道有運動員係面對緊呢啲問題。咁即係講緊嗰個唔穩定性其實係有喺度咯。咁我覺得其實即係運動員你要去面對比賽嘅時候嘅壓力，你點樣處理你嘅心理啊等等嗰啲嘢，其實已經係好 demanding。咁如果運動員仲要需要去諗啊死啦，我下年我攞唔到個獎，下年我會點算啊？或者我到唔到個標，我下年連體院個門口都入唔到啊！咁即係我覺得呢個對於運動員嚟講構成嘅心理壓力真係好大啊！ 除咗住宿之外，其實有冇嗰個 A 級嘅精英項目嘅資格？其實對於成個項目嘅支援嚟講，會唔會都有啲分別啊？ 唔係好明白你嘅問題。 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喺一啲嘅醫學支援啊，或者係教練嘅培訓啊，即係喺成個項目嘅支援上面，如果嗰、那個項目大家即係可能呢兩年攞唔到好成績，要被剔出呢個 A 級嘅資助運動項目啦，咁其實成個項目嘅支援會唔會都出現好大嘅轉變咧？ 當然會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如果對於成個項目被剔出呢個精英項目嘅話，呢一方面的問題，我想問翻總會或者問翻教練會比較清楚。但是對於譬如即係教練點樣去支援我哋運動員，其實即係田徑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項目啦。正如即係陳永泰跳遠運動員喺即係同胡特首會面嘅時候期間都有講，其實我哋好多嘅教練都是義務咁樣去教我哋，包括我自己的教練鄧學成，佢並唔係喺體院一個即係有職位嘅教練嚟，佢真係完全是 100% 義務咁樣每一日去同我哋去訓練。 我多考問句，有冇人工嘅呢位教練？ 義務就冇人 工，即完全係個人嘅付出。 係啊，即係真係佢真心係好熱愛呢一個項目，呢、這個運動。佢自己曾經都係運動員，所以佢好理解即係佢如果見到一個運動員，佢有一啲夢想，佢想去做，所以佢去幫佢咁樣嘅認識咯。咁但係我都理解到，其實我哋個項目係真係比較特別啦。即係譬如你話，如果劍擊咁樣，佢其實只係一個劍擊入面分咗三種劍，花劍、配劍、重劍。咁其實你可能男仔女仔各一個教練都只係需要6個教練啦。咁但係我哋田徑唔同嘅就係我哋一個大項田徑，其實入面包含咗好多唔同嘅項目，即係例如有跑跳摘啦，我哋細個陸運會都識分。咁但係跑入面又要再分短跑，再分跨欄，再分中長跑，再分長跑，其實你可以想像到我哋需要嘅教練係要幾多咯？即如果你真係 support 曬成個 team 嘅 技巧都係好唔同嘅，相信係嘛？ 係啊係啊，即所以我會即你問我，我會覺得係好困難咯，喺依家嘅制度之下， 係啊。呢個係咪一個長期嘅情況嚟㗎？我聽到陳永泰講，得兩個全職教練，其他全部都是自己揞荷包的，這個是不是一個長期都是這樣的？ 我入了來體院之後都我大概4-5年前入體院，一直入到體院這個制度了。那時候開始都是這樣的。但是就是 to be fair 說回，其實體院入面田徑部真的 full time 的運動員呢是只有10多個而已。 咁我哋有兩個 full time 嘅教練去教，唔計總教練。咁但係你講話，如果即係成個香港田徑隊啊，即係因為有啲並唔係全職運動員嚟噶嘛，有啲係 part time 運動員嚟噶嘛。咁嗰度就係講緊另外一個數字啦，就唔係十幾個啦，係啦。 咁如果俾你哋提建議，去到改變呢個嘅精英運動員嘅資助制度，你哋覺得應該點樣變咧？會唔會係即係用翻即係譬如田徑項目就好容易用到一啲嘅完成嘅時間啊，即係準確嘅成績啊嚟到計算你哋嘅表現，會唔會好過而家用名次同埋獎牌嚟計會好啲咧？ 你問我，如果對於田徑運動員嚟講，我覺得係嘅，即係一定你，我覺得你一定要考慮個運動員嗰、那個即係個季度最佳時間同埋佢自己嘅個人最佳時間，即係呢樣嘢係好緊要嘅。我明白一個精英制度係一定要同世界去比，但係你都唔可以抹殺咗個運動員，即係你完全唔顧佢自己同自己比嘅呢一個 item 咯。係啊，咁我會覺得。其實應該是我覺得怎樣是最好是其實你個運動員去 achieve 到某一個成績，你就可以有某一個資助，因為大家都知道嘛，即係成個田徑界都知道，哦，如果你100米欄跑到 under 13秒，其實是一個 benchmark 嚟嘅，即係喺亞洲嚟講，其實冇幾多個運動員女仔係可以跑到 under 13秒。但是如果在我哋嘅制度入邊，其實是不會睇嘅，冇人會睇，除非你攞到獎。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我會希望可以見到嘅嘢咯。咁至於你話即係獎牌重唔重要？獎牌都重要，好重要。咁我覺得以 bonus 嘅形式去獎勵你嘅運動員，咁會可以有一個比較長期穩定 sustainable， 同埋令到你個運動員都冇咁大壓力嘅訓練環境可以俾到我哋咯。 或者嗰個資助嘅期限拉長啲有冇幫助咧？即係話嗰個 evaluation 即係個評核嘅時間隔開啲會唔會有幫助咧？ 隔開啲有冇幫助？我諗都有。都有嘅，但係即係我相信會衍生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咁即係呢個可能即係都要即係高層再去即係大家去傾下咁樣咯。 好啊，好啊，唔該曬呂麗瑤，多謝你啊， 唔該曬。 好啊， 呂麗瑤咧就係港隊嘅跨欄代表嚟噶，咁睇嚟咧就。都真係幾慘喎！即係呢個唔夠教練嘅情況啦。 睇到佢作為一個運動員嘅壓力咯，即係佢努力去爭取成績，但同一時間亦都好擔心。如果我成績跌咗或者係達唔到嗰個水平， 宿舍都冇喎、 啊。 佢話 點算咧？咁 係啊嚇。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啦，18723111。咁各位對於而家嗰個嘅運動員精英資助制度有冇咩嘅意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啦。咁我哋經過咗即係東京奧運啦嚇，以至係全運會啦，都見到香港。运动员好努力，亦都有好嘅成绩，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倾下。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喺下昼4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四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埋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就好长啦，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多车，龙尾排到去 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是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线这段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黄金海岸，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日村。提一提大家，葵涌的华瑶路有水管急收，华瑶路近大窝交汇处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经过请你小心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八乡路桥底去大榄隧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米哈。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感觉就好似冬天嘅晚上，当你加班翻到屋企，见到台面上嘅一碗热汤。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齐翻阅好书。 我系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和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看看吧。 言不自由，其他管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嘅就係運動員同埋教練嘅待遇啊！咁啊都見到啦，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陝西咧就係同一啲嘅香港田徑代表會面嘅時候咧，唔少嘅運動員咧都提出一啲佢哋嘅待遇嘅問題啊！咁包括一啲精英資助制度啦，同埋即係全職教練唔夠嘅問題嚇。 係啊，咁啊頭先我哋同其中一位有份同阿林鄭月娥當面陳情嘅香港選手啦，我哋嘅蘭後呂麗瑤，咁佢都講咗佢作為一個即係香港嘅頂級運動員嘅心聲啦，即係好多時都要面對一啲壓力，除咗係比賽嘅壓力之外咧，咁仲要面對，究竟我啲資助係點咧？咁佢特別提到一點咧，就係話其實好多時佢哋作為運動員咧，已經自己做出嚟嘅成績已經係好好噶啦，譬如佢今次喺全運會雖然未能夠打入決賽，但其實佢嗰個成績咧，都同佢自己個人嘅最佳紀錄咧，其實都係爭 0.01 秒，甚至高過佢喺雅加達佢亞運攞銅牌嗰次嘅成績。咁但係咧，因為佢入唔到決賽嘛，所以今次咧其實都未必可以喺嗰個精英資助嗰、那個那個機制入邊咧。可以計到分嘅，咁佢覺得真係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咧？咁樣， 因為而家睇翻嗰個精英資助嘅評核準則咧，咁好多時咧都係需要咧嗰位運動員攞到獎牌啦嚇，或者係一啲好比較前列名次嘅一個成績，先至可以咧係繼續到佢哋所有嘅一個精英資助嘅咁。咁但係呢樣嘢會唔會比較僵化咧？因為始終啊，即係對手每一屆都唔同啦嚇，咁亦都係如果即係 人哋仍然即系人哋系可能仲叻过你好多嘅，咁自然佢哋攞咗牌啦。咁但系其实睇翻香港我哋嘅运动员，佢哋嘅成绩可能已经系好好噶啦。即系头先阿吕良所讲，今次全运会佢已经系即系个人纪录第二好嘅成绩噶啦。咁点解仍然喺个机制上面系唔计分吓？冇办法延续佢嗰个精英嘅资助，即系当然即系要睇一段时间啦吓。但系如果佢仍然未攞到牌嘅话咧，就好可能咧会失去嗰个精英资助嘅。 嗯，所以吕丽瑶就提出一点，我谂都系一啲即系运动员嘅心声都唔定嘅，就系话其实可唔可以咧，就系除咗净系睇嗰个你喺国际赛事嘅成绩咧，或者大型嘅比赛嘅成绩，或者系名次攞唔攞到牌等等咧，可唔可以都睇翻个运动员佢本身？嗰、那個喺個項目入邊嘅實際成績咧，係咪即係譬如話佢嘅成績，譬如好似李麗瑤、呂麗瑤自己嘅例子，佢嘅成績其實已經喺個個人嚟講已經係有進步，或者已經貼近佢個人嘅最佳表現，咁係唔係都可以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咧？咁呢個我覺得都值得有一個探討嘅空間。嗱，當然即係你永遠一講親呢一個體育項目或者運動員嘅資助嘅問題咧，即係永遠係。兩種意見啦，睇你即係你立足喺邊一個位嚟講啦。當然資源就唔係無限嘅，係咪？即係最理想地就係所有有潛質嘅運動員，我哋都傾盡全力嚇，傾盡所有嘅資源去支持。咁但係呢一個咧，即係資源唔係無限，你一定無論用邊種制度咧，都係總有一啲係被淘汰嘅運動員或者體育項目。出咗嚟系嘛？咁究竟用一个乜嘢嘅机制先至系一个最佳嘅平衡咧？咁呢一点嗱，而家即系我谂全民啊，都系讲紧要积极去资助同埋系支持我哋嘅运动员。咁我谂又都系一个好嘅时机咧，即系政府又好，体院又好，我哋嘅体育专员啦都好啦，啊或者系甚至系我哋嘅香港奧委會啦，都可以係真係認真啲去睇睇呢個問題啦。唔係話一定係全面嘅資助就係最好，係嘛？但係點樣喺個成績同個資助中間攞到個平衡咧？呢一點我覺得都係值得係而家一個時機去研究啦。 咁另一個問題，頭先我哋都有引述啦。咁有啲運動員就提出咧，而家咧就田徑隊成百幾二百人咧，咁只係得兩名嘅全職教練嘅啫。咁好多咧都係義務教練嚟噶。咁而咧就頭先阿呂麗瑤都講啦，佢自己嗰位教練咧，都係一位義務教練， 即係一個有心人啦。 係啊，咁我哋都即刻請呢位教練出嚟先。佢就係咧港隊田徑教練鄧漢昇啊。鄧漢昇教練你好 ，Hello， 教練你好， 係。你自己是一个义务性质的教练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陈汉生都曾经是香港的难忘的，所以我想他对阿吕丽瑶更加即那个支持是很大的。 那你现在用什么一个怎样的形式去到教港队的呢？ 其实都是全义务的，因为我想我想看回做那个教练的那个理念是做什么啦。那我想我自己做教练的理念就是我希望是用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知識去幫到我們新的一代、年輕的一代去做他們的夢，完成他們的夢想。那我覺得這件事 很有意思的，那還有就是可以看著他們很即正面地成長，我覺得這個是給我最大的回報。 教練，即是你去訓練一個好似呂麗瑤咁頂級嘅運動員啦，其實本身係一個全職嘅工作嚟啦。唔講有冇錢先，嗰個另講嚇。其次，其實喺無論喺時間上啊、心力上啊，亦都係一個全職嘅工作嚟嘅。你點樣去義務做一個全職嘅工作咧？你仲有冇全職嘅工作嘅咧？ 有冇其他工作㗎，教練？ 其實我而家就喺學校嗰度啦，我喺佛術老師嗰度，主要係幫佢係做運動嘅嘢啦。咁就學校就好支持我，做我夢想嘅事嘅。咁就大嘅空間我去發揮，同埋係睇到佢哋都係好感受到人嘅呢一樣嘅嘢咯。 咁所以佢好支持嘅，咁所以我有好大嘅空間去做我想做嘅嘢，咁所以我一个幸运嘅例子咯。咁但系其实我又见到好多喺我嘅同辈啦，或者一样都好有心嘅教练啦，咁其实佢哋即系要翻工啦，咁然后放咗工之后，佢哋要赶去运动场去训练喎。咁跟住之後咧，其實我哋嘅工作睇一啲二啲運動員咧，其實我哋花費嘅時間更多， 係啊， 係定 係 去睇佢訓練，又玩三個鐘頭。其實試住我哋要諗個訓練計劃啦， 係 我哋係要真係，譬如我自己基本上係每日我花喺呂麗瑤嘅訓練嗰度，其實係起碼有五至六個鐘嘅。咁呢五至六個鐘點樣嚟咧？就是第一，我睇佢嘅訓練嘅時間，如果一課嘅話咧，我大概佔咗我三個幾鐘頭。 嗯。 咁跟住咧，我喺佢策劃預先佢去訓練嘅時候，我要做一啲嘅準備。咁個寫個訓練計劃啦，去幫佢準備一啲嘅訓練所需要嘅嘢啦。可能呢度要個幾鐘噶啦。咁完咗之後，我哋要同佢做一啲 analyse 嘅，即係跑完唔可以就咁算噶嘛。 係。 咁我哋就花功夫又去做。咁通常我就將呢啲時間就放喺我同啲細路瞓咗覺，夜晚凌晨嘅。 係啊。 咁係啊，咁即係會咁樣。咁我諗我覺得我都叫做幸運嘅，即係永遠我都覺得正面啲去睇啦，即係呢樣嘢，即係好幸運嘅。咁同埋見到有啲教練其實比我更加辛苦咯，即係佢做呢樣嘢，咁但係佢哋都樂在其中嘅， 係啊。咁其實即係嗱，你同阿呂麗瑤就一個好好嘅拍檔啦，大家亦都見到個成績係有目共睹。咁當然即係你頭先都講咗一點，因為你其實有一份全職嘅工作去支撐你呢一份義務嘅全職嘅教練嘅工作啊嘛。咁所以你個例子特別啲，但係其實其他頭先你講其他嘅教練咁辛苦咧，其實一方面即係佢自己辛苦，第二方面其實對個運動員嘅影響都大嘅喎。 其實是啊，這個一定是會的，即第一我想如果多些的全職教練或者即多些 support 給教練的話呢，其實對運動員 是真的會一件更加好的，即第一運動員一定是最先依賴的，就是他的教練。 嗯， 除了你幫他安排訓練的事，生活上面細節的事其實都會提醒他的，還有就是要幫他安頓很多事都。咁第二樣嘢，其實大家喺訓練嘅時候都係要進步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對教練嗰個嘅 support， 除咗係你錢啦、時間啦，同埋就有學習嘅機會。 嗯， 呢樣嘢都好重要。 係去進修係嘛？ 因為即係我覺得就係、是譬如如果我哋永遠都係引入一啲教練或者去做業餘培訓本地嘅教練嘅話咧，咁其實你就永遠都係依賴。咁我哋講緊，譬如其實上次特首我哋見佢嘅時候，好正面嘅成件事。 嗯， 因為其實特首嘅反應係嚇，真係咩？ 係啊，佢都唔知啊。 佢其實好正面嘅，我覺得真係好。佢其實真係講咗點解我哋運動員同埋教練夠膽去講咧？佢一坐落嚟到去講嘅時候，我要聽大家真係見到嘅嘢、感受嘅嘢， 嗯， 而且要知實在嘅嘢。 嗯， 咁我一講咗嘅時候，其實佢都即刻，你見到佢真係諗，我係咩？我要點樣做？你話俾我聽點樣做？然後佢當然即係佢唔可能即刻答到你。咁但係我見到每一樣嘢，佢嘅反應出嚟，佢都係想喺個產業化上面點樣包含到落去咯。咁我覺得嗰件事係好正面嘅。咁同埋，我覺得可以俾佢知道，其實一個成個精英嗰個結構啦。咁其實唔係淨係即係錢，你保持到教練，因為其實特首佢都有講一句，即係可能冇聽就係、是，如果你保障唔到教練嘅生活嘅時候，咁佢點樣可以全心全意去幫運動員咧？ 啱啊！ 即係我覺得係好 make sense 嘅。咁除咗錢之外，就係一個學習啦。我諗即係教練係一個，佢係一定係運動員第一㗎啦。佢係會照顧運動員，佢係想運動員去進步，想運動員係攞到獎牌，不停進步，幫佢完成個夢。咁亦都希望就係自己具備一啲更加好嘅知識、豐富嘅知識去幫運動員啊嘛。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培訓教練嘅時候，呢樣嘢係好重要咯。 其實啊，教練啊，有冇了解到咧點解田徑項目得兩位全職教練，而其他都係義務教練咧？係唔夠錢請啊？定係咩原因咧？有冇了解到？ 我又冇特別去深究嘅，咁但係我諗就可能因為田徑係一個項目啦， 咁但我哋包含咗其實跑跳閘，我哋亦都包含咗入面好多唔同嘅細分嘅項目。咁每一個嘅我諗精英項目，佢都有一個配額嘅教練嘅。 嗯。 咁所以我哋譬如去聘請呢啲教練嘅時候，個額就係咁多啦。咁你可以包含到幾多個呢啲細嘅項目咧？即係第一。咁、第二樣嘢，其實你個訓練或者你去做嘅時候，分開 junior、senior 或者而家 youth team， 咁有唔同嘅層次嘅，即係唔同嘅年齡層啦。咁你又可唔可以包含到喺呢一個唔同嘅年齡層嗰度去做？因為你個精英唔會突然間走出嚟噶嘛。我哋講緊一個長期嘅發展嘅，唔係話四年，因為佢而家四年嘅時候做一個奧運嘅一個周期去做。 嗯。 咁但係如果你要培訓一個運動員，譬如好似我去培訓啊呂麗瑩或者黃樂希女青奧嘅攞銅牌，佢、佢做嘅時候唔係真係三年兩年嘅，我同佢合作咗係講緊八年九年，由佢細個慢慢慢慢睇住佢成長，去佢咁樣做出嚟嘅。咁所以嗰、個年齡層，你個俾到佢嘅教練嘅 support， 即係呢啲嘅嘢咧係好緊要咯。 嗯， 係啊，呢個。我覺得都 係 要思考嘅。 會唔會有一個現象呢，就係、因為譬如話你頭先講兩位咁傑出嘅運動員咧，佢個成長嘅過程咧，佢本身已經有一個教練跟住佢啦，即係一路睇一路睇，一路同佢可以講話並肩作戰啦嚇，一路帶佢好成績。咁到佢入咗去精英運動員之後咧，咁就順理成章，就嗰個教練就繼續跟住佢，但係又冇吸納到佢做呢個全職嘅教練，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嗯嗯。 我諗其他項目我就唔知道，就係喺田徑嘅時候，我哋通常都係一個 escort 咁樣啦。咁、因為我諗我哋由因為同我哋田徑項目咧，對運動員嗰個了解好緊要，因為我哋嗰個要好 natural 咁樣去做，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係陪伴運動員成長，即係去做咁樣去做呢一樣嘅嘢咯。咁所以呢個就經常會發生，因為我哋嘅教練可能就係得我估可能即係體院嘅配合可能得三四個教練啦。咁但係我哋咁多項目，可能其實譬如我哋一個香港田徑隊嗰度講緊已經有四十幾個教練，咁真係冇辦法可以請得曬嘅。 嗯。 咁但係喺冇請得曬嘅時候，我哋又可以俾到啲乜嘢嘅支持鼓勵去俾我哋嘅教練，等佢繼續有一個熱誠繼續去做呢？如果唔係，就不停就會有一啲教練參與，然後我做到啦，跟住我因為要面對我生活，然之後我要 離開啦。係啊，要離開一下。 好唔想見到。 Okay. 今次你哋即系喺西安直接同阿特首面陈之后，你觉得个情况会唔会有改善咧？ 我觉得嘅嘢咧就系、起码我觉得系我哋嘅年青嘅运动员，佢哋真系讲咗个心底嘅说话。而我哋嘅教练亦都我哋表达咗一啲我哋关注嘅嘢。咁亦都教，我覺得運動員講得好好啦。咁另外，我覺得就係特首俾一個反應或者去做嘅時候，佢都係好正面嘅。佢都係話要叫局長或者叫其他人去喂諗下我哋究竟現行嘅制度究竟有啲咩嘅存在嘅一啲灰色地帶，或者流動，或者去做呢樣嘅嘢。咁我諗即係我諗一個開始啦。咁樣大家去，因為大家講咗呢樣嘢，都係想成個體育圈或者成個精英發展進步啊嘛，咁、因為我諗，如果我自己都係一個家長，我梗係想細路仔玩運動噶嘛，但我去玩運動嘅時候，我想去見到前景咯。 好啊，唔該曬啊，教練啊，多謝鄧漢生教練，多謝你嚇。鄧漢生教練就係港隊田徑教練，亦都係咧頭先我哋訪問啊呂麗瑤跨欄代表嘅， 佢自己都係難忘嚟噶，都係香港一個好傑出嘅運動員嚟。 咁就要睇睇咧，究竟政府點樣考慮咧呢啲運動員同教練嘅意見啦。好啦，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講講其他題目。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初创是很有前途的，不过是要给一些愿意接受失败，在失败之中是不断成长的朋友。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一系列全新措施，希望可以为年届六十岁退休的同事延任到六十五岁，等他们可以在六十岁后继续贡献社会。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 我希望到了明年初就可以舒缓到公立医院人手流失问题，令到公立医院可以提供更合适的环境给同事服务市民。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早上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跟住落嚟呢个时间咧，冯德雄啊，我哋讲讲关于咧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嘅一个访问啦。咁佢就接受报章访问啦，就提到咧就系关于呢个嘅取消强积金对冲嘅修例咧，咁亦都仍然系即系嘅草拟紧相关嘅草案啦。咁都几难啊，因为由于涉及好多劳资利益嘅多条法例咧，咁就预计咧就系新一届立法会咧就系审议过程都唔会顺风顺水啊。咁另外都讲到咧就系讲话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咧，政府就话会研究点样去配合公共年金，咁啊包括讨论系咪将强积金自动甚至强制转为年金。 咁呢个我谂都系即系打工仔会觉得好紧要嘅消息嚟啦，系咪？因为对好多人嚟讲，强积金就系佢做咗一生人嘅工作，咁啊到最后嗰个成果啦。咁嗱，当然即系有啲就唔知再份强积金嘅，系嘛？即系但系咧，亦都咧有一啲就是。對於我哋即係普羅嘅市民基層嚟講，個強積金都係佢退休生活一個好重要嘅依附啦，係嘛？佢嘅依賴嘅所在啦。咁好啦，咁如果政府話喂，你個強積金咧到你退休之後咧，你就唔可以攞出嚟㗎。即係如果嚇，根據羅志光嘅其中一個建議啊， 其中一個選擇就係 你就 強制轉做年金， 轉落去做年金。不過咧，每個月俾緊錢你啦。咁呢個就我谂如果真系实行嘅话咧，啲打工仔自己要计数啦。即系话，究竟我作为一个普通嘅打工仔，咁我嗰份强积金有几多？如果摆落去年金之后，我每个月只系能够攞翻几多钱？咁究竟系点？因为我宁愿系自己揸住一嚿钱啊，因为 系咪一个足够嘅退休保障？ 系啊，你事实上你打工仔，除咗你每个月嘅生活有一嚿钱傍身。都是紧要的，对心理上和实际上都是紧要的，所以真的要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的电话是 1872311,1872311, 对于局长就是罗志光局长提出就这个强积金当大家退休的时候可能有几个选择，一是就是强制转做这个的年金，一是就自动转做年金，就让大家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提取。大家同唔同意呢啲方向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就请嚟劳工界嘅代表啦，咁就有劳联嘅主席，亦都系咧积金局嘅非执行董事啊，就系林振声。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点样睇局长呢个嘅建议啊？ 我哋就觉得嗰、那个年金嗰个计划咧，就都系其中一个选项，可以俾啲退休人士佢哋自己去決定，即係係咪去做年金嘅計劃啦，即係按照佢自己嘅退休生活嘅需要。但係如果你話去強制，即係一定要係65歲之後嗰筆嘅強積金呢就唔喐得，就一定要轉曬做年金呢，就我哋對呢個建議係有啲保留嘅，即係恐怕好多打工仔咧都未必去認同，因為呢個咧係完全好似改變曬成個強積金制度。即係強積金制度就係話你65歲，咁你係可以即係一筆過去到提取所有嘅強積金嘅累算權益，咁變咗就好彈性啦，即係嗰個打工仔想係點樣處理都得。咁其實呢就幾年前呢就都修改過法例嘅嗰、那個強積金，就係、是、容許嗰個分期提取呀。即係如果有啲打工仔佢唔想一次過攞嘅，想分期提取嘅，咁其實佢可以即係譬如可能每一個季度攞一啲錢出嚟，可能一年攞四次呀、啊。咁就都係俗語有個講法咧，就係、是、一個自制長糧嘅方法去俾嗰個打工仔選擇咯。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俾嗰個打工仔去選擇咯。所以我哋就唔係好贊成話強制嗰個一定要擺落年金咯。 係啊，咁啊，多謝勞聯主席林振聲啦。咁我哋就快聽聽咧，就係7:30新聞啦，或者7:30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 係好啊。 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啊。咁大家又點睇咧？咁啊，贊唔贊成呢個強積金？到你即退休嘅时候就係转做年金呢，咁因为年金呢就係讲緊就係呢你係俾咗一嚿年金嘅保费出嚟呢，咁之后呢就可以得返呢就係每个月一个嘅一个稳定嘅收入啦，咁去返你嘅银行账户嗰度啦。咁但係个问题嗰嚿钱有几多呢？大家呢样嘢係咪一个即係稳定嘅退休保障呢？咁同埋头先佢所讲啦，係咪即係将强积金本身嘅原意亦都有啲嘅转变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重新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的预约系统，下个月22日起额外提供200个单位，合共1000个单位供来港工作的外佣作检疫用途。有外佣雇主欢迎安排，建议设立评分制度，让有照顾长者和婴儿需要的家庭优先预订房间。另外，政府宣布继续容许雇主延长即将离任外佣的现行合约有效期，最多为6个月。警方向监警会汇报投诉警员的最新数字，投诉警察课今年首八个月收到942宗需汇报投诉，比去年同期上升195宗。另外亦有317宗表达不满投诉，其中510宗需汇报投诉涉及疏忽职守，364宗涉及行为不当或态度欠佳，46宗涉及殴打，亦都有21宗投诉涉及粗言秽语。在反修例公众活动的投诉方面，由前年6月至今年8月共有617宗需汇报投诉和1331宗需知会投诉，三成涉及行为不当，两成涉及滥用职权。针对需汇报投诉有187宗已获全面调查，156宗投诉人撤回投诉，131名投诉人在投诉之后未有任何回复。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中美元首近期通电话的时候，分别提到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以及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但并未就此协商，又称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强调美方不寻求冲突，而是与中国保持竞争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自孟晚舟被无理拘押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关心，中国政府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向美加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尽快让孟晚舟平安回国。他说，中美元首通电话的时候，习近平明确就孟晚舟事件做工作，展明中方立场，要求美方尽快妥善解决。华春莹又话，注意到有评论认为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拔出了深深插在中美关系中的一根刺。他指，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还有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刺，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四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埋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先啦。咁啊北角丹拿道嗰度咧，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啊，而家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介乎电照街至琴行街嗰段咧系需要封闭嘅。丹拿道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电照街至琴行街一段咧，暂时系要封闭。咁啊，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边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不过青衣入口咧就仲系较为多车嘅。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 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就好畅顺嘅，咁但系九龙入口较为多车啦。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污水处理厂，其实都系近住丽港城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湾仔兰道街因为爆水管啦，兰道街系临时封闭，不能够通车噶。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至到黄珠路嗰段咧，就仲系多车。不过咧，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就交通回复正常。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就仲系较为多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北港至白沙湾段都是交通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晚间工程方面呢，早少少提大家啦。咁今晚公主道天桥会有工程嘅。今晚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钟，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桥面段近住圣约室里至到常兴街嘅慢线会临时封闭。咁如果今晚会揸车经过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嘅话呢，要特别小心下。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咁喺道路上呢，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地区的体育设施是追不上市民的需求。培立羽毛球会总教练黄伟强， 球会有20个教练全部一起book，恒常班只是搞非繁忙时间book到场才再约学生。 香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雷洪德， 硬件兴建或者配套和体育文化的转变，两者未能够吻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就接受报章访问啦，就话咧政府会研究啊，吓就系将呢个嘅强积金喺退休嘅时候咧就自动或者咧系强制转为年金嘅咁。咁其实佢都讲话咧，其实之前咧佢自己喺2015年啦，佢自己仲系身为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咧，都已经有提过相关嘅有关于年金嘅一个方案噶啦。咁啊，各位打工仔点样睇呢件事咧？咁大家愿唔愿意就将即系你哋退休嘅时候攞到嘅强积金去摆落年金嗰度咧，作为一个退休保障咧？咁各位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劳联嘅主席林振声倾紧啦，请翻佢出嚟先。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 系 你好。 嗱，今次咧個阿羅志光局長咧，咁其中有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咁其實將即係因為咧有一啲人咧係將個財產，即係譬如退休呢個強積金，攞出嚟之後咧，就唔願意使錢啦。咁亦都咧係有一個經濟嘅收縮嘅問題啦。亦都其實係係咪真係一個好嘅退休保障咧？咁如果佢將佢變成一個年金嘅時候，咁有一個穩定嘅收入俾翻嗰啲嘅退休嘅長者，咁係咪一個好嘅一個做法咧？你點睇咧？ 係因為佢呢、這個即係我哋個原則都係希望可以俾個打工仔係自由選擇啦，因為我哋工会接触有啲工友呢，其实佢每个人嘅退休计划都系唔同嘅。咁、有一啲呢，我哋试过接触过有啲工友呢，佢65岁退咗休之后呢，就真系好想好快攞咗有几十万嘅强积金出嚟。咁佢然之后呢就差唔多系赎埋嗰层楼， 咁啊，跟住咧就唔使供樓啦，咁啊準備佢嘅退休生活。咁亦都有一啲咧係可能佢啲小朋友啊、細路仲係比較細啦，仲未出生又讀緊大學啊，咁佢亦都係需要嗰個筆錢咧，就係、是、繼續即係供書教學啊，可能等啲仔女讀多幾年大學啊，先出嚟做嘢啊，先至叫做係甩身。咁所以其實每個即係去到65歲嘅時候，佢嗰個退休嘅計劃啊，或者屋企嘅需要啊，其實都唔同嘅。咁如果你係改變咗嗰、那個強積金依家嗰個遊戲規則咧，就一定要佢哋去做年金咧，就唔係咁靈活啦。同埋依家就因為強積金嘅供款咧，如果講緊係超過100萬，即係户口裏面有100萬咧，其實只係10萬個户口到。咁超過50萬嘅户口咧，都係得50萬個，咁其餘嗰啲咧就可能真係比較少啊，十幾廿萬。咁如果你買年金咧，可能即係每個月都係可能得1000幾百啊，咁就仲比較零碎啦。咁所以我哋都質疑係唔係能夠發揮嗰個作用啦。 我頭先粗略計過，就如果你60萬咧，即係你嗰、那個強積金係60萬咧，大概一個月就攞翻3000蚊到啦。 是啊， 頭先佢話仲有好多都係即10零萬 咁，你如果仲再等一下子就會再少3000蚊啦。 係啊，所以如果60萬嘅户口咧，其實位數即係佔幾百萬個户口裏面，其實就係好少數咯。 但如果佢嗱，就係頭先即係我哋都講佢提出，其實兩個，其實三個方案啦，一個就係強制啦。一個就係自動，自動嘅意思就話幫你做轉咗聲，除非你唔願意就攞翻出嚟啦咁樣。第三個就維持不變啦。強制嗰個咧，似乎我都相信個阻力都唔細嘅嚇。咁、自動嗰、那個你覺得點咧？得唔得咧？ 我哋覺得自動嗰個都困難嘅，因為有啲可能始終佢。即係你自動轉咗，咁佢有啲打工仔可能即係接收資訊啊，各方面即係又唔係接觸得太多啊，咁你幫佢自動轉咗咧，其實都係好似改變咗個遊戲規則啦。 即係自動變咗被動。 係啦係啦，我哋覺得一個可行嘅咧就係、是、年金的確係其中一個即係退休嘅方案啦。咁我覺得政府係可以做多啲宣傳，包括依家佢都有啲。即係年金公司係做呢啲嘅，咁可唔可以鼓勵業界係可能係提供多啲誘因啊？即係譬如你真係65歲啦，攞咗筆強積金，如果你即刻買落去咧，就我哋鼓勵你，可能有啲咩優惠啊，或者回贈啊， 少少甜頭， 即係用都係用咁嘅方法去鼓勵，咁俾始終係俾翻個選擇嗰個打工仔會比較理想啲咯。 因為你見到羅志光佢喺個訪問入邊咧，佢講呢一個強積金轉做年金呢、這個佢背後嘅邏輯啦，但當然第一個咧就係、是、有即係、就是、為嗰個打工仔，佢有一個每個月有啲錢嚟負擔支付佢嘅生活嘅呢一個考慮啦。但係咧，亦都我見到咧有兩個考慮咧，就並不是從個打工仔嘅個人出發嘅。第一個咧就係頭先盧宇光都講咗啦，就係、是、話、如果你唔係個個月俾佢咧，咁佢一嚿錢咧，咁好多。朋友咧就未必會使，咁咧就會有個消費意欲，咁啊會影響一個所謂經濟收縮嘅問題啦。嗱、第二個咧，我 call 個訪問咧就係、是、話，如果一個人有400萬嘅退休嘅強積金，咁啊就今日嘅年金計算咧，就一個月就可以攞翻20000蚊，就唔需要去申請長生津啦。咁但係點樣令呢件事發生，而唔係將其中200萬轉到其他地方再申請獎生出嚟？呢一個咧，你見到佢背後嗰個邏輯咧，係有啲同嗰個即係政府整體嗰個資源政策去考慮嘅。嗱，既然係咁樣嘅話，因為除咗對個人係有佢認為對個人係有好處，而背後仲有兩個社會整體嘅目的。嘅話係覺得呢件事係應該做嘅，係咪提供誘因係一個合理啲嘅辦法咧？ 我哋都係覺得係提供一啲誘因俾佢選擇啦，因為即係你睇翻其實我哋成日講話世界銀行，即係佢係建議每個社會都有5條退休保障嘅支柱 嚇。 咁、我哋其實強積金就係其中一條啦，就係話即係同嗰個就業掛鈎嘅供款。咁呢個冇問題嘅，即係繼續做啊，我哋繼續完善。咁但係另外仲有其他支柱，包括一啲社會嘅保障網啊，就好似依家係一啲長者嘅綜援啊， 或者是那些长者生活津贴啊、生果金啊，这些又是另外一条支柱我们是需要的。所以我又即希望即政府那个思维就不要想住，即如果我们强积金 扣 了这个年金呢，那那些呢就不需要了。那其实是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是要有五条支柱嘛，那我们其实就应该每一条支柱呢都去巩固，甚至有一条支柱香港冇嘅，就是很多团体民间团体都提嗰个全民退休保障啊，咁其实长远应该去研究呢啲方案咯。 好 ，OK， 好啊，多谢林振声，多谢你啊。 系，好，拜拜。 系，拜拜。林振声咧就系劳联主席，亦都系积金局嘅非执行董事嚟噶。咁各位听众点样睇咧？咁大家愿唔愿意啊？将即系退休之后攞到嘅强积金摆落年金嗰度咧？咁而家政府研究紧话，即系强制转做啦，或者系自动转做，等你攞翻啦。咁呢啲方案，大家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何生喺度，何生你好。 喂，你好啊，主持， 请讲啊。 啊，我觉得佢可能嗰啲年金咧冇人落答咧，就揾呢啲嘢嚟 cap 水咯。 都唔系冇人落答啦。 系啊，正如啊头先啊嗰个位先生都讲，如果400万我使乜？过退休生活，不退休可能好好啦。啊，佢根本想乜嘢嘅算？总之啊，我哋一攞佢政府啲钱咧，就唔方好得去边噶啦，就垃圾征费啊！人家澳门隔离埠派唔派几次钱咧？都派得好好嘅，佢派依样派嗰样咧，派得衰过人嘅。 何生，你介唔介意？你介唔介意？我问下你，你有冇强积金啊？ 我有。 你几多钱到啊？介唔介意讲啊？ 100000之内咯。 哦，咁所以其实你对你就冇吸引力咯，因为你宁愿一笔过咗佢咯。 系 咯 系 咯。 好少噶， 系咪啊？ 我低下阶层嚟噶吓。 OK， 所以你就宁愿一笔过攞咗。攞咗未啊？ 唉，总之你就应该佢呢啲唔系强积金啊，英国佬抌咗垃圾桶，阿董先生夹硬抄翻出嚟，有句说话。 OK， 好啊，多谢晒何生嘅电话吓。 咁啊，100000又的确就冇乜。冇乜轉去做公共年金嘅嗰個誘因啦， 係啊，即係始終你嗰嚿嗰個嗰嚿本啊嚇，俾落去年金嗰嚿嘅所謂保費咧係夠大，咁你之後攞到每月嘅穩定收入， 所以我就話大家要計數啦， 係啦係啦係啦， 計數嚇， 係啦，咁啊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頭先何生提到話咧，即係講起年金啊，係咪因為冇人？即係唔夠吸引力，冇乜人參加，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咧。咁其實而家睇翻啲報道，有啲數字都講啦。咁截至咧今年八月底咧，香港年金計劃嘅保費總額咧就89亿。咁其實但係都低過咧就推出時嘅嗰個嘅100亿嘅發行限額啊。咁睇嚟咧，仲有空間可以俾大家去到繼續參與。 你話佢好冷淡又唔係嘅，都係即係有好多人都願意去買年金啦。 係就好視乎你究竟即係 自己有 手。上有几多钱啊？ 计划啦，自己规划。 好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学者同我哋倾下啦。咁就有明爱专世学院社会科学院教授黄于祥啊，黄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又点睇呢个罗志光局长嘅建议咧？ 咁睇啦。如果佢系强制性咧，咁啊，梗系我系绝对反对啦。咁因为你强制得将强积金嘅话咧，你可以强制人将层楼咧就转做呢、這个。呢、這個逆按揭添係嘛？即係咁，所以咧就我估係社會嘅反彈咧就好大嘅。咁我哋又唔討論佢係咪強制先啦，我哋討論佢係自願啦。自願咧就兩種形式嘅，一種就即係主動自願啦，一種叫被動自願啦。咁我估佢有即係傾向嘅叫被動自願，即係話你強積金一到65歲嗰時候咧，佢就自動幫你。就 買咗年金先， 參加年金計劃係啦。咁咧就如果你唔想參加，你自己就要提出， 自己退出係啦。 係啦，咁我估最多係咁嘅啫。咁如果你要強制咧，我估社會個反響好大噶啦。咁好啦，咁即係嗰個用意係咪好嘅咧？咁樣咁而家咧就因為嗰個退休保障制度咧，就加咗呢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之後咧，就大概香港有50%嘅人咧，都有每個月3800多蚊或以上，如果係攞綜援嘅話，咁咧就即係基層嘅市民咧，就基本上即係嗰個即係退休有一定嘅資金啦，每個月咁穩定收入啦。 咁而家參賽咧就係中產啲嗰啲，叫中等收入以上嗰批咧。咁就佢哋唔符合資格攞長者生活津貼啦。咁揸住嚿錢嘅話咧，咁就即係好唔安心嘅。咁咧就佢啊，我估咧就如果係善意咁理解咧，佢就幫呢啲長者諗個方法咧，就令到佢哋都可以每個月有個穩定嗰個資金流啦，咁樣現金流啦。咁咧就因為而家我哋人嗰壽命咧就即係越嚟越。越长啦嘛，咁就唔使担心自己到咗老嚟，自己嗰嚿钱使晒咧，咁就变咗生活就好困难咁样。咁善意咁谂咧，就系即系咁做法嘅。如果自然性嘅话，咁就希望佢做得比呢个香港年金更加吸引啦。咁样咁啊，头先即系如果我哋89亿啊，咁啊，即系我哋冇计过，即系有几多人参加啦。我估都系占呢个长者一个少数啦。因为佢个主要个对象都系叫即系有翻咁上下钱，头先你哋讲啦，即系如果你得十万，咁即系都每月五百几蚊就唔乜用啦。如果你起码100万咧，就每个月有5000几蚊啦。咁就即系针对呢批嘅人咯。咁我估都系中等收入以上先会参加呢、這个即系年金计划噶啦。咁善意嚟睇就咁样理解啦。 如果对头先你讲嗰个目标嘅阶层咧，其实有冇吸引力咧？即系。应唔应该欢迎政府呢个建议咧？ 我估有，即系你个自愿性又完全冇所谓嘅，即系有吸引力。我喺啲朋友个圈子都讨论下，其实咧就政府做呢件事咧，即系香港年金计划咧，其实咧佢其实都要有一定风险嘅，因为咧佢计嗰啲人个即系预期寿命，然后计每个月几多钱咁啊，用精算嚟计噶嘛。咁但系如果预期寿命一长嘅话咧？咁佢嗰個即係預留嗰啲錢咧，就即係預咗佢投資有回報，然後派俾你嗰啲，即係每個月年金咧，就可能就唔夠要政府貼嘅咁樣。咁同埋而家參與嗰啲人咧，多數都係估計自己即係會點講啊？即係鬥長命， 長命啦，越長命越著數啦。 係啦，佢嗰批人可能預期咧個壽命會長過一般人，咁所以就即係其實政府都有一定嘅即係風險啦。咁但係即係即係如果你想改善即係啲香港人嘅退休嗰個生活嘅話咧，都要有一定嘅承擔嘅。 咁照你所講，佢咁講咧，其實嗰、那個嗱，佢嘅兩個方向咧，強制嗰個即係一個打掩護嘅性質嘅啫，係嘛？即係其實 即係我明白你意思啫。嗱，強制咧，嗱，即係就大家唔中意啦，咁就被動自願。 啊，變咗另外一個就即係吸引力，佢大咗好多咁樣。 咁聰明，我都冇諗到呢樣嘢。 嗱，咁但係即使係自願嗰個咧，其實因為你而家因為你雖然佢嗰個所謂目標群啊，目標群組咧係即係手頭上比較鬆裕啲嗰一批人啦，但係佢個計劃推出嚟咧，佢就唔會有呢個區分噶嘛。 系 系咪？佢都系全部嘅強積金嘅持有人咧，都系先自動入咗去個年金計劃，然之後你準備攞翻出嚟。嗱，如果真係呢個計劃要推行咧，譬如話要提上立法會要通過咧，其實我都可以預計到咧，一定有一個質疑咧，就係喂，咁我啲基層嗰啲嗱，你嗰啲中產以上嗰啲冇問題，因為佢哋係有足夠嘅。應該是有足夠的能力去選擇啊，係咪？自己去諗過度過，但係反而正自動變被動嗰一班咧，就係啲最基層嗰一班朋友。即係我可以預計到立法會會有呢啲咁嘅質疑嘅。呢個係咪真係一個問題嚟咧？ 都係問題嚟嘅，即係最好就全自愿啦。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年金計劃做得比較吸引啲嘅，就冇呢個問題咯。因為你即係譬如話你話哦唔係，我淨係啲個長啲金裏面個金額比較大啲先至幫你搞呢樣嘢， 唔得噶， 咁就又唔得噶喎。 係啊，似乎佢嘅講法都唔 係 咁啊。 倒不如就全即係主動，你令到嗰個香港年金更加吸引就更加好啦。 反而係增加個誘因去指標。 吸引問題有兩個啦，第一就係即係嗰個金額咧，佢係即係。固定咗噶嘛？譬如而家5000几，咁你即系廿年之後又5000几，咁嗰個購買力就好低啦。 系， 咁就會唔會係即系同呢個通脹有啲掛鈎？但如果真同通脹有啲掛鈎嘅話咧，咁只有兩個情況啦：一係政府自己加啲錢落去啦，一係咧將嗰個年金個金額咧減低。 即係新加坡都有咁做，咁就俾咗俾你揀嘅，你中意固定啊，定係話你開手攞少啲，然後慢慢隨通脹加翻上去咧咁樣。咁我估就因為呢、這個但如果你話將好似新加坡咁做，你開頭攞少啲，又更加唔吸引啦，先 係啊！ 你開頭嗰時得三千幾，咁就冇諗得咁長咁啊！ Okay. 大多數人都係 係。最後一個問題啊，黃教授，咁即係因為咧，今次啊羅志光局長個訪問咧都提到話，即係如果將一個人有四百萬嘅即係退休強積金，就可以變成一個年金嚟計咧，咁佢就唔需要申請長生津啦，咁即係長者生活津貼啦，咁咁其實係咪？即係其實呢個嘅建議係咪希望可以即係減輕即係一啲申請長生津嘅一啲人士嘅數字咧？咁而即係其實頭先都阿林鄭星都講啦，咁其實即係長生津對於可能對於某啲人嚟講嗰個嘅即係作為一個退休嘅支柱、退休保障嘅支柱都仍然存在。你點樣睇呢個嘅角度去睇呢、這個阿局長嘅建議 咧？如果你係自愿性質嘅話，啲人你即係。你要等到成嗱，如果因為個獎，除非佢改獎生津，即係獎生津而家嗰個門檻咧，就係你每月入一萬蚊咧，你都可以繼續攞獎生津，即係你只要資產唔過就得噶啦。係啊，咁啊，資產應該係幾十萬咁上下啦，即係好似五十萬咁上下啦。咁就你都可以攞獎生津，除非你將個門檻降翻低，去翻即係五六千蚊咁樣，咁就即係變咗啲人如果係譬如話佢等咗二百萬落去。咁二百萬等落去嘅話咧，佢咧就係每個月咧大概一萬蚊到，佢可能仲有資格攞到呢個獎生津。 嗯， 咁所以咧就未，我就諗嗰一輪咧，就究竟會唔會係令到將來長遠嚟講攞獎生津嘅人會減少咧？我估嗱，基層嗰啲唔會有變化噶啦。係 啊， 即係係啊。咁你而家爭在咧就係中產嗰部分會唔會係啲有啲人等四百萬落去咧？我懷疑。大多數人嗰個強積金裏面都冇四百萬咁多嘅喎，即係因為你有上限㗎嘛，而家就你上限三萬蚊啫。我計算過，大多數人咧做咗費人工嘅話咧，咁就大概即係都係二百萬先至，等於而家嘅價值，即係將來就即係隨通脹啦，即係等於今日購買嚟二百萬先至，咁就唔應該有四百萬等落去。 Okay. 如果你俾佢自願褪出嚟嘅話咧，佢褪唔到咁多，就可能褪咗一百萬咁啊，剩翻五千幾蚊，繼續攞獎生津，所以就應該唔會有零。 好啊，多谢晒黄于畅教授啊，多谢你。 唔系， 黄教授咧就系明爱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院嘅教授嚟噶。咁我哋电话1872311，听听听众张生嘅意见先。张生你好， 你好啊， 唔好意思要你久等啦，请讲啦。 教授即系教授咯， 系 啊，罗志光局长即系应该系引咎辞职咯。 啊，点解咁讲咧？ 即系大家都会记得啦，阿罗志光教人咧就系攞综援啦，攞即系津贴啦，将个资产减到廿万之后咧。就跟住申請咧，就政府綜援，跟住再攞強積金去計錢，就點可以每個月攞幾多錢？咁我撥開啲，大家可以再抄翻啲事嚟講啦。今日其實嗰個年金咧，大家唔係咁講嘅。那個年金咧，香港有兩個體制係延期年金咧，就係政府要求咧，所有啲啲保公司啊，或者啲銀行咧，係令到人咧退稅咧，引誘咧啲人咧去儲筆錢。等佢咧退休有筆錢用，其實將個責任公司政府係將個責任咧，希望啲公民咧市民去攞有筆錢去用。咁強積金其實咧係因為咧過渡時1997年，因為我哋唔可以做中央強積金，就跳咗去做強積金。強積金65歲攞筆錢，咁咧嗰筆錢咧以前咧早期嗰時入，我諗羅志剛應該去睇下個 file 啫。強積金嗰時咧係話就明咧，即係如果強積金到65歲嘅時候咧，係規定每一個人咧要分咗7年先攞曬筆錢嘅。但係唔知邊個人咧講咗之後咧，65歲一筆錢攞曬錢。咁政府而家就驚啦，就諗曬所有辦法之後咧，就再跳乜嘢？其實年金同強積金乜兩樣嘢咧，法例都唔同。你將嗰啲嘢全部搞到亂曬輪，根本就即係佢真係唔好做局長咯。 嗯， 即係你任何一個人打工仔，無論你係政府公務員又好，私人就又好，唔係個個都有公積金，唔係個有私人嘅退休金，唔係個都有強積金。有其實我諗羅志剛應該知道，有好多有自雇人士。你而家打開個門口，好多係 揸的士、揸小巴、做小班，個都冇自己嘅強積金嘅，點解佢唔面對嗰啲嘢咧？ 明白，好啊，多謝曬張生嘅意見啦。咁所以咧就一來啦，即係唔係個個有強積金啦，亦都有啲人嗰個強積金其實個户口得即係唔算好多錢啦。咁所以究竟啲年金對佢哋嚟講係咪吸引咧？咁所以亦都因為咧，即係有啲人可能直頭連強積金都冇啊。咁所以直頭有啲人就話，不如都係研究翻呢個全民退休保障，會對所有人嗰個保障都會比較即係平等一啲啦。 咁羅志光都係拋出一個討論啫嚇。咁即係我諗佢聽咗啲意見之後，係咪真係？正式推出一个正式的政策或者建议研究或者研究有几具体政策有几具体，因为本届政府的任期都快完了， 亦都要等这个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所以可能那个研究是非常长远的一个问题来的。好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拜拜。